觉告诉我你心里面想的就是我。欢迎你打开微信搜索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直接在屏幕下方打字来点歌就可以了。一段你想点播的歌曲，还有一段你想说的话，在公众平台上打字发给我。独行1218，他在平台上写信来说要点播一首王力宏的歌《春雨里洗过的太阳》，要送给我的一位好朋友。今年年初呢，我陪这位好朋友，一个女生，度过了北京的冬天。这一年她失恋了，那段时间我看她的眼睛里面总是带着悲伤的。她不知道的是，这个冬天对于我来说同样难熬，因为她难过我也难过。可是呢，我还是很感谢冬天能够陪她一起度过，因为我想告诉她，我一直喜欢她，我想让她快乐。 分开之后另一年的春天，记忆也像下雪一样溶解，那些有你在身边的影片，呼的一声飞得老远老远。爱在夏天过完之后锁在秋天，爱过冬天之后的我好了一些。雨后的天上彩虹出现，珍珠一片蓝天。我在淋过一场大雨之后的晴朗，那是春雨里洗过的太阳。每个冬季带的失落伤得多深，然后忽然看懂云的形状。春天，记忆也像下雪一样溶解，那些有你在身边的影片，呼的一声飞得老远老远。爱在夏天过完之后锁在秋天，但爱过冬天之后的我好了一些。伤得多

理想。没为你落到孤单的下场，有一天晚上梦一场，你白发苍苍说带我流浪，我还是没犹豫就随你去天堂。不管能怎样，我能陪你到天亮。 薛之谦，你还要我怎样。欢迎你在公众平台上点歌，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直接在屏幕下方打字点歌就可以了。下面这首歌是来自春意盎然的点播，他说要送给物料部一起工作的兄弟们，大家一起工作是缘分，也希望能够珍惜，共同努力把部门的工作做好，我们是最棒的。来自无印良品，没你的日子。同时还要祝今天过生日的这位18岁美女谭莎莎生日快乐，祝你永远幸福。听说你明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所以明天节目当中我要送你一首歌。 我的心该放哪里，一起走到这里不能在一起，还以为拥挤的人群可以调走我想你的心，任何一个背影都让我以为是你。关于你的消息那么留意，任由它一点一滴占据我思绪，然而我对你的情意难道他们没有提起，想亲口说明却怕它还在你心里。之后却又让我找也找不到你，像我是你窗外孤单的雨，是否还记得叮咛，我不再是你会不会好好照顾自己。说起对你的情意，如果你想 会向你提起。 没你的日子，来自无印良品。欢迎莫白，欢迎微微来点歌。你只需要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平台上直接写一段你想听到的、想点播的歌曲，同时还有一段你想说的故事给我就可以了。浩进步他在公众平台上点播了一首蔡健雅的《思念》，要送给远在成都的前任。浩进步写信说，认识他六七年了，拥有过也失去过。我曾经觉得我触碰到了梦想，能和他好好的过一辈子，一直觉得自己付出了全部的爱和热情。直到今天，我也可以毫不惭愧地说出这些话。但是爱情是两个人的，我用尽全力也拉不住他，这就像是放风筝一样，如果说我把线抓得太紧了，还会被伤到手，那索性就把线剪断好了，让风筝飞向天空，让我们来怀念。 褪去所有对你的思念，把思念推进个黑暗的房间，房间就在厨房的后面，没人会发现。眼不离手把自己灌醉，醉醒过后笑自己有多狼狈，泡的咖啡有苦的滋味，我睁开了眼，忘记你是谁，让风筝自最尖端的线，让它望蓝天空随风而飞，越飞越高，直到看不见，像电影里的画面。这样也许能让我好过一些，把你当作风筝随风而飞，越飞越高，直到无所谓。我剪断了线，不再对你怀念。要风筝自由跟最尖端的线，让它望蓝天空随风而飞，越飞越高，直到看不见，像电影里的画面。这样也许能让我好过一些，把你当作风筝随风儿飞，哦，飞到哪里我无所谓。我剪断了线，不再对你怀念。爱总是让人心脆，让我无法入睡。我有人 欢迎你来点歌，在公众平台上北京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屏幕下方的留言栏写一段你想说的话，还有一首你想点播的歌曲直接给我就可以了。让我们在周二中午放松休息，还有在吃饭的时候听到一首歌曲里后你经历了什么。

你好，听众朋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天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在10度上下，扩散条件较好，大气透明度和空气质量俱佳，适宜外出旅游和户外活动。昼夜体感差距比较大，请注意调整着装。具体预报是今天下午多云见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0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0.2度，最大相对湿度50%。川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穿棉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暗点资讯。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这一时段来关注一组音乐方面的消息。即将于4月6号开幕的第六届中国交响乐之春，以改革开放40年礼赞、世界语言、中国故事为主题。九支国内各具特色的乐团将在23天的时间里呈现9场音乐会，集中展现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交响乐创作的发展与成就。2018年第六届金葵花杯全国少儿钢琴大赛即日起到4月30号接受报名。本届大赛将采取比赛加公益的形式，号召社会关注中国的音乐教育，尤其是乡村儿童的音乐教育。钢琴家李云迪将作为公益大使，定制李云迪公益大师班，号召大家通过小额捐助的方式，帮助乡村儿童拥有接受音乐教育的机会。经典好莱坞时光之旅主题音乐会于日前在昆明市胜利堂文化艺术中心剧院上演。此次音乐会由昆明聂耳交响乐团室内乐团演奏，演出曲目有《粉红豹》《音乐之声》《时光倒流70年》《阿甘正传》等电影主题曲。说到李玲玉，相信大家一定不会陌生，她曾是中国的甜歌皇后，歌声红遍大江南北。时隔多年，李玲玉重新回归上海，并将于4月25号在上海文化广场举办她的个人演唱会，将演唱20多首成名歌曲，和上海歌迷再续前缘。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家就在听见的方向。 那些随风而来的祝福和期盼，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1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在这里， 在这里， 我们听见你。 欢迎光临电台点歌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思萌。欢迎你在午间放松的时刻来点首歌送祝福，对于身边的朋友、家人还有爱人，我们有很多的想说的话都可以通过音乐来表达。微信搜索北京音乐广播公众账号，直接在屏幕下方打字来点歌就可以了。在半点之后，这首开场曲是来自3岁橙子的点播，来自萧敬腾，海鱼恋。 天的来临，悄悄地释出暧昧的气息，在百花齐放的季节里，你清晰脱俗的有故事意义，在天南星高扬亮界，好美丽，哦哦哦，好美丽。初夏的来临，也溢出了俏皮的气息，熟悉装饰的季节里，你晶莹剔透的带着凉意。 是非凡好活力、哦哦哦、好活力，轻轻柔柔的想念，在贪恋的季节，还记得湖畔曾与你相遇、哦哦、甜甜蜜蜜的暧昧，在热恋的季节，俏皮的气息，在树枝丛枝的季节里，你晶剔透的带着凉意，你在天南星，气质非凡好活力，哦哦哦，好活力，轻轻柔柔的想念，在贪恋的季节。 欢迎你打开微信搜索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直接在屏幕下方打字告诉我你想点播的歌曲，还有一段你想说的话，我会在节目当中呢通过音乐，通过974在北京上空帮你把祝福送出去。公众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叫做下一个八年，他说要点播一首给爱人的歌《红豆》，他写信说这首歌是我爱人的专属手机铃声，我们在2010年的6月份认识，他喜欢写文章，我喜欢在下面留言，偶尔呢还会说一说我的看法，就这样一来二去关系越来越近了。那年冬天我回老家包头和他在一起，一直到现在，到现在我们家里面还在用信纸，他还是会偶尔写一些文章给我看，我会专门拿出一页纸把我的感受都写上去，然后附加在他的文章后面，放在他的床头。我们在一起已经八年了，一如当初，就像这首歌一样。 好好的感受，雪花绽放的气候，我们一起战斗，会更明白什么是温柔。 珍惜坚强。 细水长流的美好期待。在公众平台上，欢迎莫白，他说这个冬天我喜欢上了一个女孩子，但是因为家里面人的原因，她的父母不太同意，所以这段时间心情真的很不好。我想让她知道我好想好想跟她在一起一辈子。全世界最好的毛先生要点歌，就想听深爱的人深爱的歌，想点播一首小幸运。陌上花开也说了，说午后听一首歌呢，看看窗外，就让岁月里面的那种辛劳随风飘散，想点播一首春风吻上我的脸。还有朱茵凡不凡，24小时不睡觉，还有南极，欢迎各位朋友在公众平台上告诉我你想听到的歌曲，还有一段你想说的话，我会在节目当中用这种邮寄信件的方式帮你把祝福和心事送向更多的耳朵们。下面这首歌是来自刚刚的这位，叫做看一下名字，叫做似是而非，他要点播一首陈奕迅的你的背包，因为这首歌让他想起了东邪西毒里面的有一句台词，当你不再拥有的时候，唯一能做的就是让自己不要忘记。 1995年，我们在机场的车站，你借我，而我不想归还。那个背包载满纪念品和患难，还有摩擦留下的图案。你的背包背到现在还没烂，却成为我身体另一半。前进不他已熟悉我的汗，他是我肩膀上的翅膀。背了6年半，我每一天陪他上班，你借我，我就为你保管。我的朋友都说他旧得很好看，遗憾是他已与你无关。你的背包让我走得好缓慢，终有一天陪着我腐烂。沉重的审判，借了东西为什么不还？ 世事如书， 我偏爱你这一句。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我想让你听见更多。 在各位点歌的同时，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也有一段故事要和各位分享，这是关于下面这首歌，关于杨千嬅的这首歌曲《假如让我说下去》。故事的主角是林夕。林夕写过太多太多经典歌曲了，而这首据说是一段他的真实经历。有一次林夕坐船遇到了台风，不小心掉到了水里。都说人在面临死亡的时候，脑海里面会浮现出最重要的人的模样，林夕就想到了过去的爱人。等到获救之后呢，林夕在船上给他拨通的电话，很想说一说自己死里逃生的那种心情，虚惊一场的幸运，还有刚刚自己是多么多么的想他。结果电话那边只是不断的在说，这么晚了就不要打过来了，睡不着的话你就去写歌吧。电话挂断之后并没有给林夕说话的机会。就是这样的一个晚上，林夕写了一首歌叫做假如让我说下去。我最害怕整个世界摇摇欲坠，我最害怕千言万语都想要告诉你，但是你并没有给我一个机会，没有给我一个想你的机会。 任我想，我最多想一觉睡去，期待你也至少劝我别劳累，但我把谈情的气力转赠谁，跟你电话之中讲再会再会谁，暴雨天我至少想讲挂念你，然后你最多会笑着回避，被到底明明不更竭到力气，就当我还未放松自己。我想可你可不可以暂时别要睡，陪着我像最初失信我当时未怕累，但如果说下去，或者傻得我彼此怎能爱下去。 千话假如让我说下去，面对突如其来的电话，希望不要再有那种不凡的没有耐心的敷衍 很可能他真的是遇到了什么样的事情，有很强烈的想要倾诉的欲望。公众平台上的吴三曼他说，一年之计在于春，今天的天气呢特别有春天的感觉，阳光也很和煦，总之呢这一年自己很想要好好的努力，为了成为更好的自己，也成为自己喜欢的样子。就像是年初那次看到的星空，星星不是不见了，而是需要我们去一点一点的去寻找，只不过呢有些时候需要走得远一点，需要一些契机，慢慢的就会很快。都说一周至少要听一次苏打绿，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的最后一首歌来自苏打绿的狂热，也要把这首歌曲送给刚刚在公众平台上这位吴三曼。这位朋友，希望你在新的一年能够找到自己在路上行进坚持的那种节奏，同时也希望在新的一年能够成为更好的自己。用这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12:54，你的故事我的歌。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有那种狂热的心情对待生活。明天中午12:00，未完待续。我是思萌，稍后是永恒的魅力。 放肆，死去活来坚持，抛空了理智，惶惶或全知，来自痛的本质有什么意思？在这个记忆里背的知识，谁比谁更无知？干我屁事，任凭时光。 快来看看我这花盆怎么样，这是我用废油桶做的。 您这是变废为宝啊，赶紧上传环保日记，把您的环保小妙招分享给更多人。 在哪儿传呢？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各种环保小知识小妙招这儿都有，还有更多环保活动等您参与。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